锵锵三人行，这个魏则西事件啊，他这个群情汹涌路人皆知的程度啊，已经使得我们不必再讲这件新闻的本事了，只要给大家看看照片就好了。你看这个是最开始这个魏则西21岁，他在知乎上发出来，就说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现在被认为是百毒啊，百度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多么邪恶。你看他红笔圈出来的啊，在上面第一条就是某武警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 DCCIK， 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这是在门诊。他说查了一下这个医生啊，这个上过中央台，然后呢这几个符号，百度、三甲医院、中央台、斯坦福的技术，这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几个月就转移到肺了。这个魏则西啊已经这个离世了。这就是这家医院啊，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啊，把这个科室给莆田系的承包出去了啊。再看下边，你看这就是人们这几天议论纷纷的百度的竞价排名。你注意，我注意这个字眼啊，叫百度推广，这个品牌推广，你看都叫这个推广。据说呢这个推广就算声明啊。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这个开头的魏则西事件的这个知乎上的那个转发的文章啊，出来之后呢，有过当天有过一段时间，据说有几个小时，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这个图号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民都很熟悉的啊，但是现在这是个罗生门，就是说到底是谁删了这几个小时的帖，不知道是百度呢？还是莆田系呢？还是某方面呢？不知道。哎，现在就是你看，我就说人们就说在百度现在已经把莆田系的那些搜索夸夸夸夸全删光了啊，但是呢你架不住网友截屏啊，截屏留下的这种，你看皮肤科医院指定推广，你注意这个字儿没有，推广，这叫推广啊。你再看下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Google， 人们就现在把这个赶出中国的被赶出中国的谷歌的这个药品搜索的这个广告，你看啊，谷歌明显注明 AD 打了 AD 的，这个就给这个搜索用户表明这个就是广告性质的啊。好，两位谈谈吧。 我都觉得一时间好像有很多话要讲，又一时间就真的不知道从哪说好。就是这个竞价，还有你看到刚才那个 AD 哈，它其实区别还是蛮明显。因为推广，其实我如果作为一个外行，我不太知道那什么东西，我以为它就是帮助你去推广，而不是说是广告那么直接标明是广告。而就是 Google 那边呢，它如果帮你推一个东西啊，就是第一它是不帮你推的，而且它防止你利用它的技术缺陷来把你的东西就是排名往上，它有一套这个算法，非常就是很复杂，就一个算法。那么你有可能呢利用它的技术漏洞，你突然黑了它，然后把你自己排名给就是你给提高是有可能，但是你马上被发现就会被刷下来，永远也不能上。它是这样的，它是不收钱直接帮你做这种软文广告，它不会做的，但是它会就是注明有广告。那么广告这个字是很技术的，你要怎么打，多大能让人看得见。我有个朋友是在一个外国的就是电视台，就是他做新闻的嘛，就他跟我讲说他们那去做广告啊，30秒以内的广告，我就纯广告啊，30秒以内是不会来注明这个是广告，因为就你一看知道是广告。超过30秒钟的，因为很长了嘛，那就有人会想这到底是广告还是真的什么的，超过30秒就一定要注明是广告了，要有非常醒目的字体去注明，就说你要主动提示别人是广告是一件很技术。 现在有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这个搜索引擎百度的这个竞价排名，它到底是不是广告， 就是百度到底是家广告公司还不是，还是这个互联网公司。我看有人说谷歌，他就已经说谷歌是一家广告公司了嘛，因为确实它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广告。但百度是不是呢？据说我看到，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有人讲说他曾经有人去告他，就是说就是恶意广，就是那种广告就不真实什么，但是就是官方的，就处理广告这个地方的官方就后来判决他不是广告，就是百度的上面任何推广不是广告啊。 有一个法律界的人士啊列了一长串，原来这种官司啊百度啊无日无之，但是呢各地的法院呢就是在有些个案下他判定百度应该和这个广告主共同承担责任， 在又有比如说一个美容院的一个什么什么，但在另外有的案例里呢，又说百度只是一个搜索引擎，它呢不需要为这个虚假的负责任，所以呢，这现在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我用百度呢，一直把它当作新华字典这样用的，我非常相信它。 太抬举了， 哎，我就是一直是什么事情搞不懂就查那个百度知道啊。什么东西都搜，因为在内地好像谷歌都不大能用嘛，在香港可以查 Google， 对不对？ 不是不大能用，是大不能用。 大不能用，但这次他们据说有个比较，比较了谷歌跟这个百度的广告，就是商业投入的广告，结果呢，发现他们在什么金属啊、交通啊、还有其他的很多行业里边哈，他们差不多的，就是说他的收入差不多。但是在有一些领域哈，就是百度就高出谷歌很多倍，什么呢？就是医疗器械，还特别是软医疗，就所谓软医疗就是整容啊， 皮肤病、性病， 就是整容啊，怎么玛丽啊，就是你看这就是玛丽苏的那些东西，这种统计我觉得说明一些问题，就是说硬的东西。大家投上去给两家差不多，为什么这些软医疗它的这些东西特别倾向于去百度呢？ 但是谷歌也曾经帮我，就我看到有个帖子就说谷歌也曾经帮人卖过假药的。 对， 当时那个联邦调查局啊，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了一个托执，就叫什么钓鱼执法。帮就叫那个托去找谷歌做虚假广告， 这事儿我也知道。 那个人本身 不是，那就是个骗子。 但这次是让他去 做，但是这个骗子叫按照他这个罪啊，你看美国卖假药这个罪啊，这判子恨不能判他999年的刑。最后是跟美国的执法当局他达成交易，就是说，这个历史上这种互联网网站最大的一次钓鱼执法，就是让这个哥们儿，就是说你我可以判你几年，但是呢，你给我把这个 Google 给他下套。就是然后他就跟 Google 的人员怎么着你给我打广告绕过 Google 的这些规避，最后把 Google 拿下，罚款5亿美元。 所以你们现在讲的这个事情呢，有关方面听的就是真是开心啊，这就是 Google 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百度啊 他曾经有 是非常好的， 可 又可靠啊。 不是啊， 问题都有，美国也有苍蝇啊、就 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派了调查组到了这个Google 啊，我有一个 感觉到了百度 啊，对，在这闹晕了， 有点这个啊 ，Google 应该是中央情报局，不是这联邦调查局， 中纪委直接进入 Google， 好对了 ，Google 啊，其实那边派个调查组，说不定也好，对吧？好，这个我假如我是个老中医，就原来莆田系电线杆上的老中医的话，我会说，哎，这是西医的方法。所谓西，因为老中医一直就说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嘛。那么就说，哎，你看大家现在骂百度了啊，就百度好，就弄个百度。当然，西医很有效，对吧？你真是肚子疼得不得了，你还是得找西医葛兰伟，对吧？好，我觉得这很好。但是呢，就是我这个草民，我这个一个建议啊，那这个。给这个武警第二医院是不是也应该派个调查组来？给武警第二医院、三甲医院资质的是不是派个调查组来？让这个莆田系大行其道登堂入室的，是不是莆田系从电线杆的那个小广告是吧？鸟枪换炮变成公立医院的科室了，变成部队民警那个这个武警医院的科室了。电线杆变成百度搜索引擎了，那他这个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变，那是怎么完成的呢？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次要刮骨疗毒嘛，但这根骨头，这个骨能刮到多深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就是说跟，跟我希望它跟过去的很多次事件不一样，不是咱们讲完就忘了，或者，哎，真的，但是我这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根据啊，但是我自己的一种直觉，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具备革命的气息，因为我觉得在街上就是。几个街角的电视全部在演这件事情，我在电梯里听到所有的人在谈这种事情，如果还不刮不到鼓，我不知道 过一阵又有别的事情出现了。 我觉得这次可能得来点动静。 嗯， 因为你看这个在近些年的历史上有几个人的不幸啊酿成了国家的改变， 比方说这个我记得我做过的这个孙志刚事件，对吧，它带来了一个很大法律上的一个改变，包括这个有些你像那个胡歌极乐图啊什么就等等，当然这两个跟这个魏则西事件它性质上和形式上都完全不一样啊。 儿童校车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真是就是我们期待有一个改变，但是呢我一半同意你，我一半同意徐老师，还有一些更深的原因，我又认为啊很难改变，而且甚至我已经看到不可阻止的大势所趋，挡都挡不住的潮流。你等我广告之后给你讲， 挡都挡不住。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咱们总说碰见事儿往前看啊，我觉得往前看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一片茫茫都不见， 雾霾 知向谁边，毛主席他都看不见前边，所以实际上呢，哎，但是有时候释迦牟尼他告诉我们了，不用看前边，你们啊折腾来折腾去叫轮回，都是那么回事儿，你不如往回看看。 哎，马克思说螺旋式上升，你得上升，你不能老轮回。 是，哎，我就现在觉得往前看我是看不见什么，但是我往后看呢，我就觉得我哎呀，得你得活到我这个岁数，你才对于广告。为什么我说啊它一半能变还有一半变不了，简直是大势所趋。我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心里啊就站在这种保守派的立场上讲啊，我就想这个呐喊呢，就还我一个清明世界，还我一个清白世界，一切本来都是清清楚楚，一切本来都是一清二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我的眼球变浑浊了，还是世界变浑浊了？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20年前我们在香港受的是香港电检条例的约束，那个时候啊我得到的关于广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界限，比方说哎，片头放完了节目以内那是观众的利益，不允许任何什么植入广告，但这罐儿也挺好啊谢谢啊，对，你看时代变化了吧，在当 007里边的那些车忘了， 对， 对，就是原来香港就是你知道你活在一个很简单的世界里，在这个哎播完了电视剧之间这个广告时段放的就是广告，然后呢你不允许你在这个节目以内啊，你在节目以内就相当于你在报纸正文以内，那是政府要保障的观众利益、公共利益，你这么干就违法，不允许这么弄。后来香港那边电视台，我记得有的还弄一个，叫也算软性的，说15分钟拍一个介绍什么楼盘的那个，好，这叫15分钟广告杂志，就是看说的非常清楚。 清楚，这个就是一个广告节目， 你这说的非常清楚，甚至于啊，我前几天我在香港看这个卖房子的，我看这个海报。哎，我觉得房地产商，我就说有君子之风。为什么？你看香港卖房子个大海报，底下写的非常清楚啊，说这个海报的图片呢是电脑合成，真的楼啊还没盖成。 对， 如果这个图片和这个将来盖成的楼之间有差别，我现在要告诉你，它可能不一样。 那都是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被人追究以后补加的。现在有的法律的追究，开始就是出现那种情况。 你说的对了吧？后来。哪个房地产商是君子呢？这个话是政府让他写的， 对， 是标准的题文， 吸烟有害健康那些都是这样写的。 好，你看了没有？就是说，我就说我渐渐看到这些年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广告的手段发生变化。我现在发现这个广告商啊，你看他们就在争论这个问题，说这北京有个什么互联网管理方法，有个什么什么的，哎，这出台没出台的吧，主要就是在说你啊，搜索引擎你弄这个玩意儿，反正你是收钱的吧，你甭管你百度，你说我不是仅仅受这个收费的这个影响决定排名，那你还是受收费的影响吧，对吧？那这个东西就要可识别，我对这个深有感触，因为我现在接触到的做广告的人呢，他的心思就希望不可识别，他的一切的这个骗子就希望鱼目混珠。我说我看到的这个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就是一切经产这个媒体出来的东西啊，鱼目混珠。你甚至我把这个话题再往远一步，我现在分不清一个新闻客户端他发出来的新闻到底是某个机构的公关软文还是新闻，他以新闻的面目发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哎， 这个什么过去老爱说什么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什么我有一个梦想，我现在改了，我现在就是说 I have a 我有一个噩梦，我就怕呀、啊、有一天起来所有的媒体播放的内容，不管是新闻还是节目，全都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广告或者变相广告。到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说，金钱权力的这个愚民，这个殖民的对我们的殖民呢、啊、就算大功告成，我们就是彻底奴隶。 你知道 这样的时代有过、嗯、所有东西都是广告， 对， 广告现在特定指的是商业广告，其实过去广告就是广而告之嘛，所以政治广告其实也是广告嘛。那个时候全中国到处的大小的喇叭讲的其实都是广告，现在的用词，中文的用词妙在一个广告跟一个新闻，你说它应该不同吧，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宣传， 哎 propaganda。 咱这个有历史教训吧，这但是我要不说，我发现螺旋式上升的某种轮，释迦牟尼的轮回，你看十年浩劫的时候是政治让媒体说假话， 对， 骗人， 对， 今天呢政治让出了一些空间了， 嗯， 好，金钱让媒体说假话，变着法的这个骗，就哎说白了，你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嗯、 什么推广，你明明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吗？对吗？ 其实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呢，内容卖不出钱来了。就过去呢，比如说你订一份杂志，或者你收看一个什么电视频道，你会去付费，你想付费看内容。在今天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内容你是。你要求说我不想付费看了，你如果只是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传媒哈，你说我只集中精力，我做好的内容，我做得特别特别好，你赚不了钱，你很快就死掉，真的。所以呢，你要基于说内容是免费的，那么怎么样能赚钱呢？你不做软文能干嘛？ 不， 一定会逼到这条路上去。 是这样，本来呢，我做一个产品，有人买这个产品，我就赚钱。现在呢，就这个产品本身。要是广告 要嵌入你的生活、 哎、而且我现在的那些自媒体啊，那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真的这广告写得真好、 嗯、 广告写得真好，对不对？讲旅行不能住差的旅馆啊，那这个我一看这个标题我也很喜欢看，讲了很多住差的旅馆以后整个旅行很糟糕，我一路看的都很有同感，对不对？但是写不出现了一个订旅馆的网站， 对， 他不自觉的时候就，所以下面有人就夸他说写的真好啊，一点都看不出是广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蹦出来的。你看现在变成一门艺术， 所以我就是说，自你那边而观之，就是说这事儿国家肯定很重视，一定会带来一些改变。但是自咱们我说的这边来观之，我又觉得你得看到啊，现在这个是不是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关系，还是就是说跟什么有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做广告的也越来越精了，越来越像骗子了。不是，就是咱就比如说过去一个广告导演就像电影导演一样，他告诉你我是骗你，然后看看能不能感染你。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啊鱼目混珠，骗子就喜欢你不知道我是广告，你这不就是哎，甚至于我就是说他这个，你现在看，我现在真正觉得那些新闻是真的吗？还是代表谁？就你不仅这些企业，包括你像删帖公司，对吧？他黑你这个公司啊，然后你找我，我再给你删帖啊。你所有的变，你甚至就是说，一个企业，他现在不大愿意给你冠名广告，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是广告嘛。我跟你说，他恨不能就是说，哎，窦文涛，我给你几十万，你知道我真的碰见过。哎，要不说凤凰，我就说这个节操，我不说，谁知道？你知道吗？说给我几十万，几十万干什么？这你啊，你只要在某一天，不用说我这个企业的名字、品牌都不用你。你看现在这高端的，你说呀、啊，我的一种理念，比如说贵族血统、精工制造，你们就谈这个话题好吧？你谈这个话题，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我要举行一个论坛，然后呢，你说这样弄，我这么干了，没有人知道。 嗯。 当然我 你干一次不会有人知道，干十次观众就不看了。 不 我们还是干的，以后再投吧，以后再投吧，我们还是干的。 不是这我也不能把话说满了，我只能说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干，以后干不干呢？要看看这个各方面的我的经济情况，不是看看凤凰的工资能不能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啊。 我觉得你说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以后越来越分不清楚啊，这个信息和广告嘛。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将来人们的意见会越来越分化。 其实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去看那个我基本上相信他不会跟我做广告的人，对吧？那所以你将来越来越多的不是看一个大的平台，一个凤凰卫视或者一个中央台，你可能看我看窦文涛，我看徐老师这样跟，所以将来会导致什么呢？人们的意见越来越分化，我只是吸收我那一部分的。所以 广告商呢这方面的动机呢，我觉得是 更明显了，他针对特堆人特定人群， 我本来投给你一个报纸，投给一个电视台，现在我就投给周轶君啊，他专门讲英国的事情，那么我们卖英国货，对不对？ 你们还是少讲两句，现在把时间留给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谁？莆田系是不是也得说说？ 这个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我是学到三样东西。第一个我知道有三类医药，对不对？这是第三类，这一类是安全的又没有伦理问题的，第二类是有效安全但是有伦理问题的，现在他用的这个方法是第三类，是有伦理问题的。第二呢，我们刚才讲了半天的这个广告道德的问题，还有第三个我也很有兴趣，就是说原来莆田系民营医院势力这么大， 嗯， 这一次这样，而且好像他们又很惨，又是听上来他们都是软医学，那这个整个这个事，现在这个事情客观上是对公家医院是有好处的，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中国现在的医疗的问题这么大，民营医院都是在莆田系的控制下，莆田系又是这么不讲道德，照理说这个是给公家医院撑。我看网友看了消息以后就说，好吧，我们对莆田系不相信，那么我们又得靠票贩子去排队去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有第三层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医疗事业公家跟民营之间的竞争关系到底怎么样的，为什么民营只能靠这个嘛弄虚作假这种假广告来维持生存，难道中国的医疗公家有很多问题，民营就这么没出息吗？ 这次的事情啊，最早是有两个女的媒体人给爆出来嘛，他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后来就发现哦，就是媒体人呢虽然对很多地方队伍散了，就人心还在，前仆后继的就开始挖嘛，就挖出好多，就是一是关于莆田系的医院，就你所在的城市里面有多少个啊，因为其实我们也分不清楚，谁知道谁是莆田系，他又不挂在上面。第二就是说挖出来那些就是莆田系的怎么给领导去送东西，有一张什么这个礼单啊，送了多少？ 你觉得这些都是记者自发的行动？ 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前仆后继有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也是我认为这次事件具有革命气息的原因之一。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像那个谷歌说他的口号叫那个不作恶嘛。这个我不管他做不做，但是这句话说出来里面还有一个承担，就是我知道我的作用很重大，如果我作恶会害很多人。你像那个百度，我觉得哎，你卖个眼镜你卖个杯子其实也不会死人也就算了，就说实话医疗哎，对吧，你割个鼻子割个瘤都分分钟死人的事情，你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对， 医疗的利润最大。 不是，现在很多人讲啊，就说这个百度啊，所以你还得定位，就是它违反不违反广告法规，但是它恰恰是我们目前的广告管理法规当中有一个灰色地带可供利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有些人说干嘛板子都打在百度身上，说百度就是吃相难看，那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假如他也你也找不出他违反法律的地方呢， 那就是法律的问题了。我觉得他打广告可以，但是他不应该收钱来改这个排名表，凡是排名表这种统计的东西必须有公信力，这种东西你不能收钱来排，你说你打上去一出那这个是一个欺骗。 对，还有一个 收了钱打改排名表，这个是 未来未来什么公司可能都是互联网公司了。 对， 我在想现在的互联网公司你变成了主要是广告公司，对吧？你再看那个 Facebook 那些，它将来不是公布一个十年计划嘛，就什么事情都跟它都有关系了，将来我们的生活什么东西都是互联网公司管着。 所以我就是 你的法律怎么 我就是跟你讲，我觉得今天就像喜欢说跨界哈，界限正在消失。 嗯， 就像诺贝尔奖颁奖给阿莱克谢耶维奇，就是说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 这是好事。 很多事情应该看广告和什么的界限都在模糊， 但是良心不能消失吧。 可是我很讨厌这种社会，就是 广告跟统计数据的界限不能消失。 对，我觉得 要是这样的话消失的话，那个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 一个数字的东西来衡量社会，这个非常可怕。 而且你看莆田系，你其实也会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历程，有原罪的，当年的江湖游医是吧，能把那个打假第一人王海派五个人找这莆田系这医生医治，这五个人医治说你是尖锐湿疣，你是淋病，你没毒，这个吓坏了，以为真的是，最后发现全没病，给你说成有病。 你知道我一听到莆田想到什么？以前莆田很有名的，出了一个人叫李庆龄，在1972年给毛泽东写信，改变了所有知青的命运。莆田是一个特别穷的一个标志。 但是现在莆田挣了钱，他搞一些高大上的医院，哎，那绝对经得起国际标准，但是收费也贵，他开始洗白，他往那个方向。